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真不知道这班家祖上烧了什么高香，出了一位班婕妤还不够，在他之后，班家那是能人辈出，名气最大的又是一位才女，而且呢，劲头呢，架势可不比当年的班婕妤差。他为了完成家兄遗愿，续写《汉书》，名留千古。他才学出众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家女老师。然而，这些都不是他能够被载入史书的关键。在这之后，为何有人说她是烈女典范，也有人说她是男尊女卑的罪魁祸首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代女文豪班昭。要说一个人出名啊，兴许不难，但是一家子全出名可就不常见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一家子出名的可谓是凤毛麟角，这北宋诗人苏轼家算是一份，世称三苏，一门三父子全是名人。先是老父亲，三字经里边都提过的发奋读书苏老泉，然后是他的弟弟苏辙，北宋的散文家，才华横溢，再加上苏轼自己，一门三父子名留千古。和北宋的三苏比起来，这汉末还有一个三曹父子，也是一门三父子，都是名人。都哪三位呢？曹操、曹丕和曹植。这个不用多介绍，想必没人不知道的。说到这儿啊，您说这三苏也好，是三曹也罢，跟这班昭有什么关系呢？您别急，咱接着往下说。在他们班家，除了班昭是个闺女出名以外，人家那也是一门三父子，全都是名人。咱们先从班家老父亲说起。班昭的父亲名叫班彪，这人博学多才，对史学非常有研究，尤其是汉代史。想当初司马迁写了一部史书，也就是后来的《史记》，书里从皇帝一直写到汉武帝，记录的非常详细。这样一部好书，在司马迁去世以后，也就算是停笔搁置了，很多文学家就打算续写史记。这件事儿在班彪看来根本不可取，你们就是写得再好，也不能放在司马迁所写的史记里边。于是班彪立志，在司马迁之后自己单写一部史书，取名后传，这就是汉书最早的雏形。然而这部后传现如今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它里边很多内容都融进了汉书。除了这部后传之外，像北征赋、蓝海赋这样的诗词也全部出自班彪之手。由此可见，班彪的学问不小了。在班家老父亲虽然名气不小，可他要是跟两位儿子比起来，那得说是稍有逊色。 头一位出场的就是班昭的大哥，叫班固，这人有名，大名鼎鼎的《汉书》就是他在他父亲班彪那部后传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。所以说在史学方面，一说到撰写著作之人，都会提到班马二人，一个是班固，一个是司马迁。都说文武得双全，这第二位出场的班家名人呢，就是班昭的二哥，叫班超。班超早先跟班固一样埋头苦读研究学问，可是他这人啊，性子刚烈，有点愤青的劲头，刚巧那个时候正赶上匈奴不断的侵扰边疆，掠夺老百姓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瞧见这番场景，这班超把笔一扔，大声喝道：大丈夫无他志略，犹当效父介子，张骞立功异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视笔砚监乎？什么意思？这话就是说呀，大丈夫如果没有更好的志向谋略，也应该像昭帝时期的傅介子、武帝时期的张骞那样，在异地他乡立下大功，以得到封侯，怎么能够长期在笔墨纸砚当中忙忙碌碌呢？听到这话，好些人都笑话班超，可班超却回了一句：你们这些小人怎么能了解壮士的志向呢？说完了，班超就决定投军效力去，这也正是成语投笔从戎的典故。要说班超从军可不是一拍脑门子一时冲动，在军事方面他确实有着让人钦佩的眼光和决策。有一回，班超带着36名弟兄出使鄯善国，大概位置就是现如今新疆一带。鄯善国早先归附于匈奴，可匈奴常年欺压和掠夺他们，弄得鄯善国的国君非常不满。那个年代，像鄯善国这样的小国要想生存，只能依附于强国。一看汉朝有使者前来，鄯善国的国君就非常高兴，热情款待了班超一队人马，希望大汉朝能帮助他们。头几天这位国君的态度还挺好的，可是没出几天的功夫，这位国君的态度来了一大转变，对班超他们是不闻不问，不冷不热。班超不明白这到底为什么呀，就悄悄地派人调查。原来匈奴那边来人了，这些人从中作梗，不想让鄯善国投奔大汉。于是有天晚上，班超喊来手下弟兄，借着喝酒的机会跟大家说：现在大家和我一起都身在一国，本想立大功以求发展，可匈奴使臣来到这里没几天，鄯善王就俨然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，说不定哪天他还能把咱们送给匈奴啊，直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一群兄弟被班超这么一问，全都乱了手脚，只有班超一个人泰然自若。就看他对手下这帮兄弟说道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你们也别慌，眼下咱们人少，只有连夜火攻匈奴使臣的大营，趁乱消灭了他们，一来可以自保，二来鄯善王也会归顺于咱们，这样一来咱们就大功告成了。说完，班超便开始部署任务，仅仅率领36人就一举拿下匈奴的军营，立了大功。咱们常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成语也是打这儿来的。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，班昭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，长大之后在天文、地理、历史方面也有出色的造诣。在班家除了三位出名的男人之外，班昭也算是家里年龄最小的才女了。 班家三兄妹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这三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深。长大之后，虽然各自都在不同的领域奋斗，可是只要一个人出事，大家全来帮忙。早先大哥班固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，就立志撰写汉书，谁成想写书这个事儿却遭到了一群小人的诬陷，告到了衙门，说班固私改国史，结果班固连个申冤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押进了大牢。早先写的这些书稿全都没收了。当时在家的只有班昭，她一个姑娘即便才华再高，也解决不了哥哥的牢狱之灾呀。一着急，赶紧给远在西域的班超写了一封家信，把这事儿前前后后怎么着说了一遍，让他赶紧想办法救班固出来。班超收到这封信，看完之后是连夜快马加鞭赶回了京师。他担心呢，他担心哥哥班固万一赶上一个昏官，不明事理，再要了哥哥的命。回到京师以后，班超头一件事儿不是去牢里看望班固，而是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，把班固写书的内容以及他多年搜集的素材大概全说了一遍，希望皇上能知道班固不是私改国史，而是要记录国史。皇上看完奏折还挺感兴趣，命人把班固完成的作品拿来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别说责怪了，还挺欣赏，赏赐班固专门修编国史。这样一来，班固从一个私人作家一下成了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了。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啊，要不是班超亲自上书，要不是赶上一个明事理的皇上，估计《汉书》这部巨作咱算是没福分见着了。班固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继续编著《汉书》，他奋斗了将近30余年，就在这部巨作快要完成之时，班固却被一桩冤案牵连，死在了狱中。班固死后留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书怎么办？父亲的遗愿，哥哥将近一生的撰写，难道就停笔不写了吗？班昭想来想去啊，这个重任只能是自己接下了。这班超远在西域，他又是一员武将，写书肯定不能让他来做。就这样，班昭忍着丧失亲人的痛苦，就把续写《汉书》的差事担在了自己肩上。好在早先班固编写《汉书》的时候，班昭就参与了全部工作。虽然那会儿主笔不是他，可对于哥哥的创作模式他很清楚，一些素材、一些资料的搜集，班昭心里也有谱。编写《汉书》的工作紧张地进行着，当时的皇上是汉和帝，知道这事儿之后，还特意恩准班昭进宫修订《汉书》，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作家进宫，来编写一部著作。班昭编书的地方是皇家藏书最多的东关藏书阁，在这里，班昭一待就是几年。除了将父亲和哥哥所著的部分整理修订之外，他还补写了一部分内容。就这样，中国史上继《史记》之后又一部巨作《汉书》在班家将近40年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。汉和帝看过这部书之后极为欣赏，不光赞叹班家对这部书的贡献，更赞叹班昭一个弱小女子能有如此才华，接替哥哥完成这样一部巨作。当时就下令命班昭为后宫讲师，专门为后宫嫔妃传授儒家经典。想当初进皇宫撰写史书，班昭可是中国史上头一位女性，这会儿能在皇宫当老师，她班昭也是头一人呢。多年来的学习和积累让班昭在文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，担任皇家老师之后，只要她讲课，不光后宫嫔妃来听，就连一些大学者都想听听班昭的见解。 当时汉朝著名的儒学家马融，为了能够得到班昭的指导，愣是跪在东关藏书阁外听班昭讲课。班昭的才华以及他续写汉书都成了当时红极一时的佳话，然而这些都不是他最后能够名留千古的重要原因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节目讲到这儿，咱们好像一直在围绕班昭的才华、他的事迹在说，对于他的私人感情生活，咱们是一个字都没提。难道如此出色的一位姑娘就没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只不过班昭的婚姻生活太短暂了。班昭14岁那年就许配给了一个名叫曹世书的人为妻，那会儿不是自由恋爱，所以真能够婚后幸福的得算是命好。班昭和曹世书两个人虽然互相都有好感，可是他们俩的性格不太一样。班昭是属于那种内向温柔细腻的女孩子，喜欢文学的好像一般都是这种性格。曹世书呢，性格外向，平日里喜欢热闹，这样一来，这平常过日子真要是赶上事儿了，难免就会有不同的想法。打个比方，这班昭喜欢清静，平时就喜欢在家一个人看看书写写字，可曹世书不一样啊，只要是没事儿就喜欢呼朋唤友来家里做客。其实要说这也没多大毛病，喜欢结交朋友，可是您想想，人一多就闹腾，哥几个推杯换盏谈论人生，就难免会影响到班昭的生活。那说到这儿，您肯定琢磨了，这日子俩人肯定过不消停，小两口准得老打架。您别说，还真不是。班昭是属于那种古代传统女性的典型，她就是再不喜欢，她能忍，她不说，愿意委屈自己来迎合丈夫的喜好。所以几年下来，俩人的日子过得还算是美满。只可惜这曹世书无福消受，还没多大岁数呢，就因病过世了。打这儿之后，班昭守了50多年的寡。正是因为班昭的从一而终，在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婚姻经历，给班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她觉得自己曾经对丈夫的容忍、包容，甚至是从一而终为丈夫守寡，都是一种美德。全天下的女子都应该像她一样。在班昭看来，所有的柔情都能感化对方。于是在班昭70岁高龄的时候，为了教育后世子女，写了一部名为《女诫》的书籍。这部书里写的全都是女人应该如何遵守妇道，如何相夫教子，如何孝敬公婆。总结起来就是，那个年代作为女人要忍要让要豁达要重孝道要从一而终。其实这些理论表面上看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如果仔细研读就会发现，班昭有些思想如果用现代观点来看有些极端。打个比方，这书里写即便是丈夫有了过失犯了错，女人也要忍让，即便丈夫过世了，作为一个女人也不能再嫁，必须要从一而终。很多学者认为班昭的这部书如同是一个枷锁，限制了女人应该追求的权利和幸福。其实这种想法也并不绝对，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当初班昭在写这部书的时候，男尊女卑的思想很常见，所以这部书在当时就相当于教科书，甚至是女人的标榜。可是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，大家对于男女地位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。姑且不论班昭的这部《女诫》到底是好是坏，单就说班昭这个人的才华，那真是凤毛麟角。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续写著作的女子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历史学家。